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妈，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黑天鹅打冷咱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 一拍话筒都飞 了。今天这个话筒跟我们有点不对付啊。 对，正儿八经的咱们这个文艺节目为什么变成喜剧节目，郑雷开场自带喜剧效果。 对，带着光环来的嘛。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雷。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嘉宾啊，都是老朋友。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导演马岩。马岩你好。 大家好，我是马岩。 还有我们豆瓣电影的杨欢喜。欢喜你好。 大家好，杨欢喜 啊，非常开心啊。这个二位好像以前没有一起来过我们节目吧？ 没有。 今天得着机会了啊，特别好啊。今天我这话筒吧有点不给力，大家时不常的帮衬 你手持啊，就特别有活力主持的感觉。 有道理，有 春晚主持的感觉。刚才口误啊。 一会儿我试一下啊，就是等王哥介绍我们这个网剧和网大的时候，我试试把这个变成一个吊麦的感觉，怎么样啊？他今天比较灵活，我得追着他说话 啊， 我得追着他说话，我但凡这个手脚慢点，他出溜出溜就跑了啊。好，今天呢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的榜单。随后呢，我们今天戏中戏这个环节呢，其实是一个当时这也是在综艺节目中的一个小品《白蛇前传》。也是现在特别火的麻花团队的一个作品，它讲的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这个《白蛇传》之前1000年，所以当时这个白蛇青蛇已经修炼成精了，然后去找许仙，结果呢阴差阳错啊，这个许仙受重伤了。白蛇为了救他之后呢，法力全失，结果二人准备再回去修炼啊，修炼完了之后呢，再回来找许仙，这么一个故事。 是不是艾伦那版本的？ 对，就艾伦演那个 那么大个子一大青蛇 啊，就每次他跟许仙就是两个人对视的时候，就是白娘子低着头往脚尖上看，然后许仙仰着头，哎呀，看起来特别开心， 可怕。 好，那么上半时段呢，还是介绍一下榜单。首先介绍第一部是， 哎呀，第一部叫《大话西游记：爱你10000年》。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1,4848万啊！该剧呢正在各大平台热播，目前的单日播放量是稳居榜首。在最新一集剧情当中啊，紫霞呢被二郎神法器所击伤，至尊宝心生不忍，出剑招相救。两人逃出之后，紫霞想重现与孙悟空夺紫青宝剑时完成的三道难题，借机唤醒至尊宝前世的记忆，反而令至尊宝更加讨厌他。与此同时，六耳猕猴和牛魔王结盟啊，表示愿意帮助牛魔王搞定铁扇公主。之后两个人联手抓唐僧，紫霞得知唐僧正在沿途寻找自己逃走的大徒弟孙悟空，提醒唐僧不要轻信自己的徒弟，唐僧更加坚定要度化孙悟空。夜晚紫霞苏醒，错失紫霞和六耳猕猴的愤怒啊，就怪到了至尊宝身上啊。这青霞很生气，至尊宝呢为了避免再次被青霞痛打，用激将法提出要跟青霞玩游戏。应该不是王者荣耀吧？反正 15-20嘛，这简单一点啊、 反正最后提出了以宝盒为赌注，至尊宝终于胜过了青霞，拿到了月光宝盒。然而这个时候天亮了，紫霞出现，至尊宝只好暂时先把宝盒给藏起来。猪八戒和沙僧听闻师父唐僧曾经见过紫霞，跟踪紫霞和至尊宝，打算打听师父的踪迹。至尊宝发现猪八戒和沙僧误以为是猪八和流沙，欣喜不已，请求二人 的帮助，但是猪八戒和沙僧都不知道至尊宝在缩点什么。至尊宝忽然想到一个可以逃离紫霞的妙计。 你说你玩游戏赢了，赢了宝盒有什么可牛的呀？啊，玩游戏，我现在这话筒变姿势了，你觉得怎么样？ 啊，还不错，特别帅 啊！最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挡脸啊！大家如果看直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脸变小了， 那么大一话筒就挡住一下巴尖儿。 没有对比的话，谁知道这话筒套有多大呀？这不显得脸小吗？好，我们来介绍第二部《班长大人之第二季》啊，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是627万啊。该剧是由九五后演员黄俊杰、李凯欣联袂主演的漫画改编校园偶像剧，根据陈岚的同名漫画改编，讲述了叶慕希与宿敌廖丹毅之间的高中鬼马趣事啊，演的是高中生。第二季除了延续第一季的这个搞怪无厘头的这个画风之外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廖丹毅和叶慕希这对啊蜥蜴 CP 终于开始发糖了，大家纷纷拍手叫好。在这部满屏小仙女小哥哥的剧中呢，女主角班长大人叶慕希的扮演者李凯欣，因为是造型百变，个性也比较鲜明独特，成为这个全剧的灵魂人物，观众都盛赞啊，这个将来不未来不可限量啊，女主角。 嗯，哎呀，第三部啊，第三部叫做《大清神捕》，单日播放量啊，这49万，播放平台是在爱奇艺。这部剧呢，把背景设置在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史正式拉开帷幕，时值清廷内忧外患，而这个时候的南方羊城以及耸人听闻的剥皮案更是引起了各方势力蠢蠢欲动。阳城县热血捕快白雪琴的查案之路被县长何玉婷阻拦，却意外和暗访的四阿哥发现人皮案背后涉及到关系着大清命运的阎王宝藏，二人的寻宝之路正式展开。 嗯，好，我们介绍完了网剧之后呢，再来介绍一下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网大是剑袭天神啊，剑袭天神的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当然播放量达到了117万。影片主要讲述了一位在 4S 店做销售的前拳击手陈胜啊，由于这工作态度比较懒散啊，销售的业绩是频频的垫底，并且在一次迟到之后啊，被领导给开除了 啊。正当这个陈胜的人生跌到低谷的时候，剑袭天神吴广来到了他们的身边，信誓旦旦的要帮他实现人生梦想啊，又是借了很多这个名人的名字啊。那经过一系列的威逼利诱的搞笑桥段之后呢，陈胜终于答应吴广重新走上擂台，并且因此获得了超能力。那你这不是打拳击不属于玩赖吗？ 嗯， 万万没想到的是，陈胜却将这个超能力用到了赌博上，哎，这个心思就不正了。那随着剧情的进一步的深入呢，陈胜无意中得知了吴广的一个秘密，并最终决定为了梦想和朋友再拼这么一次。 嗯，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网大啊，叫做《神迹之上古传奇》，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2万。该片呢由莫凡执导，戴向宇、王若涵、梁家人、李玲玉联袂主演，主要讲述了地质学家李允在古墓中无意找到了一块奇妙的石头，后来呢穿越回到了上古时期，参与了人妖两族的生死决战，最终呢带领人族击败了被修罗控制的魔神的故事。曾经《西游记》当中饰演天竺公主和玉兔精的李玲玉，此次呢精彩转型为经验丰富的探险队长，带领李云等人深入地下探险。而香港演员梁家人在影片当中饰演救死扶伤的老首领严农，为捍卫正义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嗯， 戴向宇饰演的男主李允和王若涵饰演的女主啊，这个女赤，为了捍卫人族生存的权利，誓死抵抗魔族的进攻。 哎呀，李玲玉咱叫姐姐吧， 沙利娃，沙利娃。 对对对对，打小时候看出惊为天人，而且你不知道李玲玉出了多少盘录音带，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好几十。他当时录音带遍地大街小巷都是他，天 是不是人美歌甜嘛？ 啊，特别特别棒。 后来他在出演那一部《孝庄秘史》的时候啊，其实他那时候已经上岁数了，但是他又重新演唱了那部剧的主题曲《美人吟》啊，那个音色状态还跟当年那个86版《西游记》里的这音色状态毫无二。你就觉得时光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印记， 这个真是很厉害啊， 太神了、 啊、这么大岁数之后，你看咱们有几个啊，就是特别著名的演员。 哈，你接着说。 吓我一跳， 我就想到哪说到哪， 要不怎么说是妖怪呢，我跟你说。 那歌就是怎么唱的。 对对对对，再来介绍一下最后一部网大是拜托别黑我之番外篇啊，这部剧的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是11万，讲述了选秀冠军蓝衣精和著名的富 二代白小鹏在不认识彼此的情况下呀，对对方的印象都不咋地啊。那直到两个人在手机游戏里狭路相逢，为了争这个排行榜的头名是杀了个天昏地暗。这白小鹏一掷千金就购入各种装备啊，开始砸钱了啊，氪金党。那蓝一晶呢，干脆是自降身价接下这款游戏的代言，只为搞定一把神枪。哎呀，真是太拼了。蓝白两个人的战火从游戏蔓延到微博，在微博上彼此叫阵没完没了，天天挂在热搜上根本下不来。然而在一番较量当中呢，这两个人就发现他们到此为止的人生中从未缺乏过利益，但是缺乏的是友谊。再加上两个人喜欢的女性类型呢就是完全的不同，以及各自利益的需求，最后被捆绑在了一起。一时间这两个男人成了八卦热门啊，媒体开始各种捕风捉影啊，让白小鹏的生活是一团糟。这个蓝一晶呢作为艺人也被雪藏了，再加上外人的挑唆，两个人大吵之后，蓝一晶决定前往加拿大，白小鹏再三劝阻。那蓝一晶表示，哎呀，没有朋友那宁可不要梦想了 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堆朋友 啊，有一堆朋友啊。当然咱们一会儿稍事休息啊，推荐一个歌。刚才咱们上一个节目啊，挑战新歌声，最后还说到这个那个张碧晨的这个凉凉和杨宗纬的啊，还是挺好听的。 就说实话，因为我没有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开始说凉凉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一个古装剧的插曲，我说怎么大家都大舌头呢，我说不是推广普通话吗、好好说话，娘娘就娘娘，怎么还凉凉凉凉 娘娘就娘娘 后来哦，凉凉人就是凉凉啦、 以为这三生三世以为说是娘娘的是吗？ 对啊，牛郎年年恋刘娘嘛。 哎，这可是好多人的死穴， 凉凉 好啊，一首凉凉送给大家，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围读白蛇前传。 间十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配件件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哈，准时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也欢迎您通过我们九八二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是青年导演马岩，马岩你好。 大家好。 哎，欢迎马导。 还有我们这个豆瓣电影的啊杨欢喜，欢喜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每次我一说欢喜的名字的时候，我就心里可开心了， 是不是？名特喜庆啊， 太喜庆了。 以后我改名叫王高兴。你叫郑美丽。 这个名字有人给我起过， 郑漂亮。 好，特漂亮，特别漂亮。哎，我原先想要，原先当时他们给我取这播音名的时候开玩笑 啊想要郑点来着。然后我就特别不服啊，我说你这形容女孩子的，你像我这种这个 典典雅的典正点、 但我想的是一下正点，你直播不能迟到吗？正点一定要播、 当时你记不记得我们很多港片啊，他形容那个女孩子长得漂亮， 对，正点、 后来我们又看到很多对于这个小男孩的称呼啊，叫正太。哎，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哎，那你真想多了，我跟你说。 这是吗？ 对呀、 当时我也年轻过呀，那个时候我觉得叫正太还是不错的嘛。但是人家没选啊，最后差点还是叫郑美丽了。哎呀，先不说美丽的事儿了啊。 你也真好意思往外说。 这有什么呢？咱现在不是还叫郑美呢吗？ 行，挺好的， 挺好的 啊忍着点别吐啊。 前一段让大家受惊了啊，那刚才那一段整段垮掉。 好，我们下半时段唯独这个剧本呢，其实就是当时也在欢乐喜剧人吧，当时是这个麻花团队，他们当时好像很多好像有那个主题都在拍白蛇这个系列 啊， 包括原 是大 IP 啊。然后呢他这个他们拍就是说白蛇前传，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里边呢这个白蛇青蛇都是麻花里面的男性角色扮演的，尤其这个白蛇。 麻花他们当时拍了好几版这个白蛇传、我看就艾伦他这个他就饰演过白蛇，还饰演过青蛇，就他们演员里面拍了好几版、前传一前传二后传二后传三的 对吧。 大白蛇个子太大了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他和许仙的这个对比，又差快一个头了。 这得多大一条蛇呀。这个艾伦演员本人是1.87米啊，就要比正常人都要高一头。郑磊，郑磊你有1.85米 啊， 那比你还要高一， 比我还得高点， 高一耳朵。 那怎么着，我来白蛇呀。不是，我不来白蛇，我觉得这个白蛇让给女士，我来那个胖胖的，大家看看那个胖胖的青蛇怎么样。 哎呦， 这比较适合我。 就这姐俩都墩儿墩儿的、 那个青蛇里面说话可就是贱兮兮的那种。是吗姐姐？啊，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听一下原声啊。 就是节目还能要吗？ 很好看的，我们这个听一下原声，感受一下这几个人说话。马导有点受不了了，他现在是不是 马导马上要气出哮喘了，你知道吧？ 气出哮喘。 对， 那他就扛不过今天的7.25，我跟你说， 气到爆炸。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原声啊，感受一下各个角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太正常的状态。 行吧， 来， 船夫大哥，你都唱了三个时辰了，什么时候才能开船啊？ 我也说了三个时辰了，不给钱就不开船。 算了，不管他了嘛。小青，

哎，我说你们 真不搭茬， 不行，我还没听到，我就不说话。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我 肯定说 好像词儿不知道。来，好，三二一，走。 哎嗨哎嗨，西湖美景三月天内，春雨无休六亩田内。 你看憋到现在他还是能多唱两句出来的是吧？ 来王哥， 船夫大哥呀，你这都唱了两三个时辰了，什么时候才能开船呢？ 我也说了三个时辰了，不给钱就不开船。 算了，不管他了。小青，咱俩就站在船上欣赏着西湖美景好不好？ 好呢。哇，好美呀。 哎呀，小青，你咋这么丑啊？ 姐姐，你还好意思说我呢？说实话，你是不是破壳出生的时候脸撞在蛋上了？ 你还好意思说我？要不是我把你的撞破，你都死蛋里了。 还是姐姐想得周到呢。 小青，快把尾巴收起来，别吓着别人 啊。哎，姐姐，你弄错了，那是你的尾巴。 胡说，我的尾巴是白色的，你的才是青色的。 哦，姐姐，对不起，刚才呢，我觉得船帮子太硬了，硌着我七寸了，就把你的尾巴当屁垫了，都压青了，你还要吗？ 好好的一个尾巴，都让你做成蒲扇了。行了，小青，赶紧把尾巴收起来，下船吧。 嗯，你慢点，姐姐。 小青，你说咱们修炼了这么些年，好不容易修炼成人了，你最想干什么？ 我呢，最想变成蛇吓死他们。 真是淘气。 姐姐，那你修炼成人形是为了什么呢？ 我是为了寻找我的有缘人。500年前我被一捕蛇人所伤，是一个牧童他救了我，我修炼成人是来报恩的。 报恩？姐姐，以你的长相，你不是来报恩的，你是来报仇的。 西湖美景三月天呐，春雨如酒柳如烟呐，哎嗨哎嗨哎嗨哎。 小青，你说他会不会是我的有缘人？ 那你去试一试啊。 这位公子啊，一个人游西湖寂不寂寞啊？要不要我陪着你啊？ 多谢姑娘的一番美意，先生曾经教导过我，男女授受不亲，还是请姑娘自便吧。 姐姐，你看到没有，他疯了，他看到你没有吐也没有跑。哎， 小青，我被这位公子的眼神电到了，他的眼神里带一丝空洞，带一丝深邃，好像有旁若无人的感觉。 许仙拿出一根盲杖探索前行， 看不见啊，那怪不得旁若无人呢。 姑娘此言差矣，在下只是患有眼疾，并不是什么都看不见。 小青，正好他看不见，咱们找他唠唠。 好。 这位公子，小女子姓白，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啊？ 小可许仙。 许公子，敢问你的眼睛是如何生的病啊？ 小的时候，家父就希望我考上一个进士，于是我就拼命读书，读着读着就读成了个进士。 那你有没有想办法治一治呢？ 有啊，我出来采药就是为了治疗自己的眼疾呀。 那采到药了吗？ 当然了，你看，这是我采的野山参，这是西洋参。 公子，你拿的这些都是红薯。 胡说，这个才是红薯。 这位公子，你看错了，这些真的都是红薯。 姐姐，你的脸怎么红了？你过敏了？ 小青，你不懂，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明白我的内心是怎么想的了。小青，公子眼睛不好，把你的胆取出来给公子明明目。 你疯了，姐姐，你明知道我胆小。 大哥，你看那儿有两个姑娘，两位娘子跟我们同游西湖可好啊？ 住手，你们两个歹徒，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调戏良家姑娘， 两位姑娘快跟我跑。 许仙抓起两个强盗的手就跑。 公子，俺们搁这儿呢。 姑娘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快快快跟我跑。 许仙跑到凉亭里，四根柱子各撞一下，高喊 放我出去。 小娘子，没有人保护你们了，那你就跟我们游西湖可好啊。 如果你们两个人再让我看见的话，我就让小青吃掉你们。 不敢了，不敢了。 姐， 妖怪啊，妖怪。 姐姐，这个呆子怎么办呢？ 休要这么说话，我觉得他正直可爱，还心地善良呢，我打算把他眼睛治好。 哎呀，不行啊，姐姐，你想过没有，你要把他的眼睛治好了，他就看见你了。他看见你，他不吐吗？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好吗？他不自杀吗？姐姐， 放我出去！我看见了，刚才拦我的墙呢？你们两个歹徒把那两个姑娘整哪儿去了？ 许公子，我们两个是姑娘，歹徒已经跑掉了。那我姐姐把你的眼睛治好了呢，你才看见的呢。 啊，真的呀？多谢姑娘医治之恩。 许公子，我姐姐治好了你的眼睛，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看她长得好不好看呢？ 一般。 那我呢？ 许仙看了看小青，然后转向白娘子。 姑娘，你长得真好看。 姐姐姐姐姐姐，你看我对你多重要啊，以后咱们三个人就得一起生活了。 切，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冬眠去。 姑娘，你觉没觉得缘分已经来了？ 是呢，挡都挡不住呢。 谁说挡不住？ 两个妖孽还不现出原形， 小青， 等待何时？ 小青小青，快回来，他会伤害你的。 姐姐，你看到没有，这个胖哥哥看到我，他没有吐也没有跑，那看来我的缘分也来了呢。 呆， 小姐姐， 小青， 这位壮士，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公子，你的肉眼凡胎看不出他们俩是蛇精吗？ 蛇精？ 对， 我看你是蛇精病。 公子听我说，他俩有尾巴，不信你去看。 有尾巴？怎么可能呢？哪有尾巴哪有尾巴，这分明是个蒲扇嘛。你这是个啥？ 我这个是西湖特产哈尔滨红肠。 公子，我们确实是蛇，但是我们不会害人，我们下山就是来找你报恩的。 壮士，他们两个没有害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饶人？他们是蛇。 那你就饶蛇呀。 哟哟 check now， 饶完了拿命来。 公子不要管我，快走吧，咱们来世再见。 壮士壮士，姑娘快跑。 公子快起开，这会伤到你性命的。 要想伤害他们，除非先杀了我。白姑娘。 许仙受伤倒地。 公子， 哎呀，你为什么要和我们过不去呢？ 罪过呀，白蛇，500年前就是我要追你，救你的那个牧童就是眼前这位公子，没想到500年后造化弄人，我们相聚在此，结局未变，白蛇，你好自为之吧。 姐姐，原来你要找的有缘人，真的就是他呀。哎，姐姐姐姐，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姐姐，使不得呀，姐姐，救了他的命，你会伤了元气的，你就会被打回原形的，姐姐。 那我也要救他，大不了再重修1000年，修得花容月貌，再与他西湖相见。 好，我俩姐妹一场，我助你一臂之力，同生共死。 哎呀，我快受不了了。 这是西湖特产哈尔滨红茶。 哈尔滨红茶。当时呢，就是我在喜剧人的时候，他们很多改编的这个版本啊、段子啊，都是挺有新意的。但我们还有一个白蛇之外传什么，就是当时鸭蛋儿他们那个就是这个二人转组合的， 对对对， 也是一版特别乐呵的啊。啊，原野他们这些人也是特别，那天谁来的我忘了，有没有马岩我忘了， 没，应该没有。 反正那天也是我在的嘛，对不对？ 各种白蛇传，当时这个可以说这个新白娘子传奇，现在我们提起这个白蛇传也好啊，好像大家 能在脑海中发出记忆，就是特别经典的赵雅芝版的那个《新白娘子传奇》， 对对对对， 特别特别的棒。反正看到时候还特别小，我记得 啊，对，那时候哪个姑娘不在家偷偷弄妈妈那披肩、纱巾什么，脸上一蒙，对不对？ 床单儿， 我洗弄过吗？ 当然了， 肯定都办过。 主要是演小青，因为我有一个表姐，所以就没办法。 非得 对， 他欺负你， 对， 他要演白娘子，你没有办法。 对， 而且当时小青在洞里修炼那一套啊，加上那个一毛特效啊， 就是手底下太阳穴上，咻 对。比比划划那一套啊，谁不会？谁没会过？是不是？ 小女孩好像都会那两下，是吧？ 是吧？对 啊。 但是当时我看那个喝雄黄酒，白娘子现出原形，真的吓死我了。那大白蛇突然就出来了。 你现在看看那条蛇做的多差， 好像就抽烟机管子，是不是？ 特别像 那个排烟管，抽烟机那排烟管。 嗯，但是当时看的时候觉得赵雅芝好美啊。 那个马导，你刚才唱那首歌，你知道叫什么吗？ 我都不知道， 叫《渡情》。 哎呀，左宏元自己唱的 啊，是吧？ 整个这里面所有的戏音乐都是左宏元写的吧？ 啊， 而且他写的全借鉴了黄梅戏，每个都是特别。 我特服他们，一言不合就开始尬唱，这什么都能唱啊！ 说唱就唱， 说唱就唱 啊！真 那才真正的 freestyle， 是不是？ 真正的饶舌， 每一个场景都能唱，一唱那么长一段，我天 啊，挺厉害的。当时啊，就觉得像马导这个，我们看的这样的就是这个在喜剧人这样的舞台上。其实你要说它什么剧呢，就是一个短剧或者小称为小品吧。啊，像这个麻花这个团队可以说在我们舞台剧的舞台上，这个话剧的舞台上，这个是这些年非常成熟也相当有名的这么一个团队。你像大家来阐释这样的这个各个就参加综艺类节目啊，演示这样的段子，你觉得这种段子我们适不适合把它编得足够长或更多一些，现在搬到我们的这个话剧舞台或者是舞台剧舞台呢？就您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想没想过这样的方式呢？ 其实最早的小品诞生就是戏剧片段， 嗯嗯， 所以反过来的话，肯定它还是也得经历戏剧创作的过程。 嗯， 其实像这个《白蛇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这个这类似的综艺节目啊？它在网上的一些版本都是加长版的，就是没有经过剪辑的。实际上，我也参加过这类似的节目， 嗯， 做这种节目的时候说是12分钟，实际上你要排半个小时左右， 哦， 所以其实上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那基本上跟一个剧也差，跟一个短剧差不多了，这个时长。 对， 那就是现在我看很多人也在就是在讨论这件事儿啊， 嗯， 就是现在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小剧场的话剧和很多舞台剧呢，确实它现在整个的这个行业的现状是如此的，就回收成本啊各方面挺艰难的，那就是导致现在很多创作团队就是加入大量大量的网上的段子。把它就变成一段一段一段的小品式的各种那种包袱的和那种段子的那种拼凑，大家觉得这个不是我们心目中的话剧，不是我们心目中舞台剧应该有的样子。那这一点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是梗啊段子呀，啊，是佐料，重点还是这故事得打动人。 嗯， 对，要不然谁吃一口调味包谁都受不了的。 对，还是就是这些还是调味剂。就是我不会反对里头用这个，但全都是这个肯定不行。 嗯，当时有一句特别恶毒的诅咒啊，祝你以后吃方便都方便面打开的时候都没有调味包。然后现在跟着当时就有人反驳说，祝你买方便面以后打开之后只有调味包，这个也是个事儿啊， 太可怕了 啊。欢喜比较喜欢这样的东西吗？就这类的这样的段子。 嗯，其实不是特别买这个账， 嗯， 对， 嗯， 包括麻花最近的电影，就是， 嗯， 就反而会觉得，就是看羞羞的铁拳的时候，就在电影院上演了一幕非常魔幻现实的情况，就是我周围所有人都在 哈哈 笑成。 哈哈笑， 对，然后我只有我坐中间的那个位置，像一个傻子一样， 跟审片的似的啊， 不知道。对，然后他们好多人，因为我就是在豆瓣上写了个短评嘛， 嗯， 然后好多人就会发私信骂我， 啊， 说你怎么怎么着的， 你怎么能说不喜欢，怎么能说不好看 之类的，对，什么自己有问题。 嗯，这个我觉得就不是很理智了啊，就是攻击欢喜这个角度。我觉得一个电影好恶，大家都是各有区别的， 嗯， 喜欢什么类型都没有问题，也不说高低之分吧，别人的喜欢和不喜欢，大家不应该说就是说你这个不对了或怎么怎么样， 嗨， 还是应该大家的意见就是可以就是众彩纷呈嘛，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事儿嘛，嗯，你有你的喜欢，我有我的喜欢，大家人和人都不一样，喜好怎么可能能一样呢？ 就包括那天我们在节目中也聊了，就是说羞羞的铁拳，很多人的感觉呢，就是无数的小品段的集合凑起来一个电影， 嗯， 是不是我们真正理解的这个靠这个，嗯，就是视听语言来解决一种艺术产品？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我觉得没有高低之分，也没有，就像王哥所说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大家不要是把我们的想法全强加于其他人身上。已经将近20亿的一个票房了，还怎么样？影史第四， 中国内地影史票房第四， 对， 已经很了不得的一个票房成绩了。那好，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一起跟我们来围读这个《白蛇前传》。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那接下来呢，带给大家的是《博虎点秋香》。 一句词都不给我留啊，我就剩一句我是王哥了。 重来， 没了，节目结束了。 好，我是郑磊 啊，我是王哥，好嘞。 明天再见的事归你了。 你不都说完了吗？明天见吧。 好，明天见。 却等来心伤，从此缘分模糊了纸上，少了300年前的那几张。散生散世都与你成双。